怎么这么较劲儿啊？打完这趟副本就去睡觉，休息起来再玩。 陈果看到唐柔的韩嫣柔是正在新手村的骷髅墓穴里厮杀，而且是单刷，谁敢相信这是一个荣耀新人呢？ 还睡什么呀？我都该上班了。 唐柔说。陈果一怔，的确，今天是唐柔的早班来着，按理这会儿已经该坐到前台去了。 我出来副本就去啊。 唐柔朝陈国做了一个讨好的笑容。两人关系再好，毕竟还有一层老板和雇员的关系。唐柔在网吧也是有活干，不是白吃白住白玩的。 先歇歇吧，我找个人和你换换。啊，不用不用。 唐柔这边和陈果聊着天，手下操作基本没停。这一夜又是攻略又是游戏，几个战斗法师的低阶技能来来去去的使用，唐柔进步很大，已经不像以前完全靠反应和操作了。 好了， 在陈果的注视下，唐柔的韩嫣柔单挑推翻了骷髅墓穴的最终 BOSS。 退出游戏，关电脑，随即就朝前台去了。陈国愣愣地跟在后面，到前台时唐柔已经又在进游戏了。 我说你也好说吃点东西吧。 陈国说。 你也没吃呢吧，谢谢啊。 唐柔又在讨好似的笑着。 哼，那你没办法。 陈国苦笑着出去买了早饭，回来给唐柔了一份，却还多带了一份给叶修。 老板，你太客气了。 叶修接过早餐时连声道： 昨晚又没有帮你盖被子，怎么样，睡得好吗？ 你们两个就疯吧。 陈国想到，明明是住着三人的房间，结果早上醒来却发现只有自己一个人的一幕。 哦，小唐也没睡吗？ 叶修说着拉开好友栏一看，果然看到韩嫣柔依然在线。 你不知道吗？ 陈果愣了，这两人难道玩了一晚上互相也没说过话？唐柔那倒是追着这家伙的等级，结果这家伙竟然全不知道。 没注意，正好我还有事找他呢。 叶修捧着自己的早餐跑去找唐柔了。唐柔此时一边吃着早饭，一边在电脑上看着战斗法师的攻略，看到叶修过来，连忙把嘴里的东西咽下，在擦了下嘴后这才点头打了个招呼。 多少级了？ 16级。 蛮快的嘛，赶紧升到25级，有好玩的事。 哦，什么事啊？ 看到冰霜副本的那个通关记录了吗？ 看到了，你的记录好像被打破了吗？ 唐柔说。他挺关注这个记录的，因为原是他想去超越叶修的，结果没想到这天晚上已经有人抢先超越了，其中还有一对是叶修自己。唐柔在榜单第二名队伍里看到了君莫笑的名字，成绩也比原来那个要高了。 打破的不只是我的，荣耀10个区的最高纪录都被破了。 你想再刷回来？ 嗯，好玩吧。 如果你刷回来，我再把你的纪录刷掉，那就更好玩了。 哼，我和你有仇啊。 叶修哭笑不得，这妹子看来真是认真和自己较上劲儿了。 升到20级的时候先去体验一下这副本吧，我看你是太小瞧这个记录的概念了。 我是开玩笑，10个区的最高记录一定很了不起。 嗯，那就快点练级吧。 叶修松了口气，他还担心这姑娘是不是有些太自负了。 好。 哎，今天睡觉吗？ 我。喂，你们两个不要太过火啊。 陈果突然跳出来打断，旁听了一下后 发现这两个家伙竟然打算觉都不睡了，用得着这么玩命吗？ 放心老板，不会耽误工作。那也不行，网吧电脑都是我的，不给你们玩。 陈果蛮横道。叶修叹了口气，敲了敲前台桌面。 小唐，给我办张会员卡。 唐柔一怔，随即真去弄了，一边嘴里嘟囔， 那我也办一张吧。 陈国崩溃，真是气死个人呐、更可气的是这唐柔怎么也随波逐流了。学坏了，学坏了呀，这才玩了一天荣耀就学坏了。 不管你们了。 陈国被气跑了。 哎，加油练级。 叶修也不提会员卡的事了，和唐柔招呼了一声，又回他的吸烟区奋斗去了。唐柔的早班时间是早7点到下午3点，早上网吧生意较淡，他也不怎么忙碌，还游戏的过来。中午一过，人流却是渐渐多了起来，守前台的他有些顾不过来，游戏打得断断续续，但还是继续坚持。叶修那边却是到了中午就停手了，跑过来一看，唐柔在如此恶劣条件下还在坚持游戏，真是太不容易了。 喂，你真不睡了？ 我早班3点才下班。 哦，还是要注意休息，体力也是非常影响发挥的。 叶修和唐柔两个最后一个是午饭后去睡的，一个是下午3点换班后去睡的，到晚饭时间是一个都不见。陈国愤愤地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把晚饭消灭了，原想不给二人留饭算了，但吃到一半还是心软了，最后张罗着给二人留出了饭菜。晚8点，睡够8小时的叶修机械一般地醒过来，一根烟后洗漱出屋下楼。一楼网吧竟然又是黑通通的，和上次播放叶秋退役节目时似的。叶秋一怔，想起星星网吧那个转播荣耀职业联赛比赛的惯例，一算日子，今天正是联赛第20轮比赛的日子了。下到一楼大厅一看，果不其然，上次放节目时挂起的投影幕布又已经打开，此时已经放好在电子竞技频道。比赛还没有正式开打，但很多人已经抢好了位置，一边玩着自己跟前的电脑，一边等着比赛正式开始。叶修走到了前台，问了问前台的小妹， 喂，转哪场啊？ 前台小妹显然也是对荣耀并不关心的一族，此时依旧在看着他的韩剧，不过在网吧混耳熏目染，该知道的还是知道。 家事的吧？ 叶修点了点头，很理解。荣耀职业联盟里共20家俱乐部，20支战队，每轮捉对厮杀，10场赛事同时举行，电视方面频道有限，一般是选择重点赛事进行转播。但作为网络游戏的赛事，真正依赖的却是网络这个平台。在网络上，10场赛事都会同时进行转播，观众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关心的任何一场对决来看。星星网吧和家事俱乐部是同城，这里的荣耀粉自然大多是支持本城战队的。星星网吧里的投影幕转播大部分都是以家事战队的比赛为主。如今叶秋退役，支持者们虽伤感，但并不知情内情的他们对于俱乐部的支持却并不会变。新引进了高手孙翔则让他们倍感期待，希望家事能一扫本赛季之前的颓势。目前倒数第2的排名距离季后赛区是遥远了一些，但毕竟联赛才过半， 大家还是很期待一些奇迹的发生的。比赛都是同一时间8:30开始，此时还有10多分钟，陈果那边张罗着布置好了一切后，过来就看到前台边上的叶修。 老板。 叶修连忙问好。 给你留饭了。 哦，谢谢啊。 叶修忙去找饭菜来吃。 转加社比赛啊。 叶修边吃边和陈果攀谈。 对手是哪个来着？ 301。 哦。 叶修点了点头。对于各大战队，他当然远比陈国要了解。301是301度战队的简称，属于301度俱乐部，在荣耀中也是老牌战队一支，一直保持中流，成绩稳定。队中虽没有斗神一叶知秋这般强烈的账号角色，但6个主要账号角色实力均衡。队长洋葱控制6角色中的刺客风景杀，拥有银武双剑，料影乱舞，技术牢辣，也是个相当难缠的对手。在联赛的前半段，家世基本已经沦落为了人见人欺，但现在有新高手注入，摆明了是要重新崛起。这孙翔加入后的第一战，但电视频道都选择了直播。8:30，比赛准时开始，叶修也已经风一般的消灭了晚餐。网吧中气氛热烈，大家豪迈地讨论着对这一场对阵的看法，牛气十足地指点江山。叶修看了看一旁的陈果，此时也表现得兴奋异常，不愧是荣耀大中粉一支。第8届荣耀职业联赛比赛第20轮，301度对家世。转播上也轰轰烈烈地打出了字幕，解说员鬼哭狼嚎般地叫嚷着带动气氛，一边大声介绍着今天的解说嘉宾李一博。 李一博吗？ 叶修哪还用听解说这介绍啊，这圈子少有他不认识不知道的人。李一博曾经也是职业选手，但早在4年前就退役了。这人的技术水平在职业圈里也算上乘，而且为人很会钻营。做职业选手的时候就和媒体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退役后立刻摇身一变当起了专业解说嘉宾，干这一行已经有4年历史了。此时坐在镜头前的李一博衣冠楚楚，款款而谈，点评着2支队伍。近期有重大变动的家世当然更是点评的焦点，而对于叶秋的缅怀当然是不能不说的词。李一博一脸沉情地追忆了一段他和叶秋当年的故事，听得叶修是目瞪口呆。 你妹的，你和老子说过十句话吗？编，接着编。 李一博气定神闲的就真编下去了，一看就是事先准备好的稿子。随后和解说员互相调侃了几句，这才正式切入了比赛画面。301度对家世，个人赛第一场，出场人员介绍。301度出场选手高杰，角色星辰剑。网吧里嘘声一片，直接咒骂的声音都有。对于中粉来说，任何对手就是敌人，直接挫骨扬灰那是最过瘾的。随后家世，出场选手苏沐橙，角色沐雨成风。 哦，苏沐橙。 叶修这边都还来不及怎么着呢，就被网吧里一片海啸般的欢呼惊得差点从板凳上掉下来，尤其是身边陈果的尖叫，太刻骨铭心了。 哎，反应很激烈啊。 叶修打着哈哈。苏沐橙的人气他从来没有怀疑过，但这光景还是把他吓一大跳。 当然了，第一女高手啊。 陈果很是自豪地说，这可是他的第一偶像。 第一女高手？谁说的？ 不都这样说啊？ 哎，那只是炒作啊。 不然那是谁？ 论技术水平的话，女选手里最强的应该是楚云秀。 烟雨战队的楚云秀？ 嗯。陈果想了想，结果这边比赛已经开打，心思立刻飞了，又哦哦哦的苏沐橙的叫了起来，给偶像加油打气，好像苏沐橙能听到他的声音一般。 切，脑残粉啊这个。 叶修惊叹，这要叫苏沐橙来网吧玩一趟，这大小姐不得兴奋的直接把网吧烧了来庆祝啊。在观众们的欢呼声中，比赛已经正式打响。职业拳中压倒性的优势还是很少，总不可能产生娴熟老鸟和新人小白之间这么夸张的实力差。几大实力强横的人物和他们手中的神级角色倒是可能对普通选手和角色产生一定的压制，但苏沐橙和他的沐雨成风却还没到这种程度。不过相比之下，高杰和他的星辰剑却还要更逊一点，但这种纸面上的实力完全不足以说明胜负。这场一对一的比赛，谁胜谁败都不能算是太意外，临场发挥的好坏极有可能拉大这纸面上的差距，也有可能将其弥补甚至反超越之。说到底，这终究还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竞技项目，神级的角色也要看其操纵者的驾驭能力如何，再强横的选手也总有发挥低迷结果被别人挫败的时候，更何况现在还是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无敌真寂寞，那么骚包的台词可是被封印很久了。 苏大美女，我要开始喽！ 比赛转播画面的旁边的一个信息框中跳出一句星辰剑发出的文字。没错，荣耀比赛中敌对双方虽然无法用语音交流，但是却可以通过文字来传递信息。在比赛场中也有这么一个公共聊天频道，而这个文字交流的信息没有任何屏蔽词，更是会被直接转播出来给观众们看。说实话，有些比赛中选手之间文字挑衅的亮点甚至大过相互之间的比斗，联盟中不乏一些擅长用垃圾话来干扰对手情绪的高手，因为这个文字发出后，对手是肯定会看到的，没有关闭或是屏蔽这信息栏的可能。当然，要不要使用这样的手段全凭选手个人意愿，这么多年来什么样风格的选手都出现过，从头到尾一有空就要扯几句的，抓住机会冷静吐槽的，从头到尾一言不发惜字如金的，甚至直接出手成脏或是满屏幕对方家人及其生殖器官的。这最后一种虽然也不会被屏蔽，但选手最后必定会受到联盟的处罚，而且那么多观众看着呢，如此恶劣的言语暴力当然也会让自身形象极度受损，所以基本也都是被打毛了以后一不小心失手敲出了违禁词，专攻此项的倒是很久没有出现过了。